發展緊啦。咁今次嘅幾單嘅個案嚟講咧，對飲食業咧係好大嘅影響，我哋好多同業咧都好擔心。但係我知社會或者有啲市民都有討論，會唔會飲食業有個熔斷機制？萬一有群組爆發，就將個食肆去關閉或者等咧？咁其實我哋而家喺香港喺經歷咗五波疫情咧，我哋可以講係後疫情嘅時代啦。並唔係針對即係單一嘅處所或者單一嘅行業咧去做一啲嘅禁制措施或者限制措施。我哋應該宏觀咁樣睇咧，即係喺疫情嚟嘅時候，即係第五波，萬一會有反彈，我哋整個社會應該要點樣做，或者係有一啲更宏觀、更大嘅措施咧，去令到各個個案可以追蹤例如譬如有啲因為每一次確診咧，嗰啲確診嘅措施咧，應該都係滯後，可能兩天啊、三天先可以驗得出，甚至乎一天啦先驗得出嗰個確診啦。其實咁係之前可能已經有傳播幾個地方，咁會唔會好似我哋國家咁萬一有確診，我哋一個小規模嘅封區或者封村，盡快抽將啲確診者或者被傳染者咧，就可以將佢抽出嚟切断个传播链咧，咁呢个系最大嘅谂法咯。但系我觉得最大嘅措施咧，应该尽快咧令到香港咧大家都接种第三针嘅疫苗啦。因为经过第五波疫情咧，其实表面上嘅数字咧有百几万嘅确诊，咁其实咧我觉得实际数字咧远远超过呢个数字咯。 OK， 我哋头先都讨论到咧，就系有医生建议咧，就系食肆如果系出现咗感染群组，应该要停业一个礼拜啦。你哋食肆听到嘅时候个反应系点啊？或者点样睇呢个嘅建议咧？ 聽到呢個建議，梗係好震撼啦！因為啱啱先話可以慢慢地逐步放寬俾餐飲業慢慢咁樣做生意，去翻八人一台。但係萬一如果又話要有個熔斷機制咧，即係可想而知咧，對我哋飲食業嚟講咧，都係一個極大嘅傷害。而家我哋業界咧又係處於一個劫後重生嘅狀態啦，百廢待興，好多同業好多鋪頭咧，啱啱先做翻生意，而家你話有個熔斷機制咧，對我哋飲食業界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打擊，因為呢個概念其實可以好比翻航空業，航空業都有個熔斷機制啦。嗰、那個熔斷機制令到航空業嘅業界甚至乎從業員咧，都係一個非常大嘅衝擊，包括佢嘅收入同埋員工嘅收入。咁呢個咧，希望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因為我哋嘅從業員咧，畢竟都二十幾萬，佢哋啱啱先復常先可以有工作做。如果今日加翻個熔斷機制俾我哋業界咧，恐怕會有好多人失業啊。 咁但係點樣去理解今次火鍋群組都仍然係有爆發呢？而家即係進入食肆咧，都係需要使用疫苗通行證啦，即係話咧顧客都需要咧係現階段啦，即係打足兩針嗰個要求啦。點樣再可以去到提高嗰個安全度啊？咁啊，確保即係少啲呢啲群組出現咧。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去建議會食客咧係做完快測先至入嚟餐廳啦。咁你又點睇呢？ 快測入嚟餐廳咧，當然有一定嘅幫助啦。但係試想想，如果所有市民去餐廳食飯都要做一次快測，其實基本上而家整體嘅三百幾萬嘅勞動人口已經開始如常工作、如常上班啦。如果每一日佢都要去餐廳做快測，假設佢一日有兩餐喺出面用膳嘅，佢每一日都做兩次快測啦。咁其實日日佢咁樣做，就等於全民檢測一次啊嘛。咁點解唔全民做一次檢測，去代替這個去餐廳做檢測呢？ 即係我覺得即係任何新嘅建議咧，對飲食業都會有打擊噶啦。咁嗱，一個就頭先講嘛，即係疫苗通行證都唔夠，就要入食肆就要做快測。另一個就話，如果出咗事咧，要有熔斷機制。不即係假設咁啦，而家有兩個措施提出嚟啦，兩害取其輕，你揀邊個啊？ 當然，如果你話兩個都係好難選擇，要我揀其中一個對業界冇咁大傷害，當然做快測啦。咁快測係大家都做得到啦。做到之餘咧，就大家檢測完入來食飯啊、用餐咧，都係大家比較安心啲。咁但係呢個政策咧，都係相當擾民嘅。頭先都講過啦，即係而家其實三百幾萬嘅市民都如常上班，佢每次入去個快餐都好啦， 都做一次檢測，咁其實呢個係政策係都係要問噶啦。 仲有呢樣嘢咧，可能涉及到餐廳嘅員工咧，需要檢查呢個食客嘅快測結果啦，又擔心佢會唔會係一個真嘅結果咧？呢啲可能都係即係都構成咗餐廳同食客之間嘅一啲摩擦，係咪啊？ 呢個咧，如果真係要立例要做咧，只能夠大家基於咧互信信任嘅立場去做嘅。因为冇可能个食客企喺个我哋前线嘅服务员面前做一次快测，撩撩个鼻，跟住俾我哋服务员睇噶嘛。咁呢个系绝对大家都想象到个图画系做唔到噶。咁如果佢影做完嗰个快测，跟住影张相摆手机俾我哋同时睇，咁只能够大家企于互相信任嘅角度去做呢件事啦。 嗯，而家咧就系食肆嘅员工咧系需要每三日做一次快测啦。你觉得有冇需要加密去到即系确保员工系健康，同埋即系确保食客嘅安全？ 我谂加密程度三日其实都好足够嘅，因为即系呢个系政府嘅要求啦，或者系条例啦。其实有个别嘅同事或者个别嘅前线嘅员工，佢自己觉得有少少唔舒服，佢都做马上做快测噶啦。咁如果正常三日做一次咧，已经相当之足够。 嗯，仲有咧就早前咧，因为有啲酒楼啦吓，佢哋嘅食客咧系冇扫到安心出行啊，咁又俾当局发现咗，要罚佢哋停晚市啊。咁你点样睇呢个嘅做法呢？ 呢、這個做法呢其實係明白嘅，即係因為條例要喺度要我哋業界去執行，但係酒樓呢始終佢譬如下午茶咁講先啦，兩點半下午茶可能呢有好多食客呢兩點鐘已經坐喺酒樓門口喺度等㗎啦，或者兩點三。咁當兩點半一夠呢就可能門口有二三十個客人呢就一齊同一時間就入咗間酒樓。咁前線嘅同事就是企喺reception 嘅同事呢就睇留一個半個以俾停罰嗰間酒樓食肆呢，咁呢個係相當之冤枉嘅。咁其實我有建議，因為我哋所有餐廳呢都係持牌食肆啦，佢裡面有個分呢就有十五分。如果假設佢今次被人查到係扣十分，第二次有十分，咁咪停牌停十四日或者七日咯。咁好过你一嚟捉佢，佢真係我絕對相信我哋同业呢係好緊守崗位，但係有时一次个冲几十个客入嚟呢睇漏一个半个呢，令到个雇主被罚餐厅被罚呢，呢个真係无辜同冤枉。 即係你赞成有个扣分制，即係其实用呢个方法 嚟做。呢、这個扣分制唔係一個創新嘅制度，只係發牌當天已經喺我哋個牌照裏面有扣分句。只不過大家都一樣嘢，就係如果冇用安心牆或者疫苗護照就扣分，扣幾多分就由食環署或者政府去定咯。 嗯，好啊，唔該曬徐文偉，多謝你。 多謝曬。 徐文偉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主席嚟㗎。咁大家點樣睇今次呢個元朗嘅火鍋店群組呢？大家覺得點樣先至可以去提高呢個餐廳嘅安全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㗎。電話旁邊有蔡女士喺度。蔡女士你好。 你好啊，蔡女士主持人。係啊，我覺得呢嗰啲廚師啊或者樓面嗰啲呢就應該每日都要檢測，即係自己測。如果公司肯俾咧，就最好公司咧就买晒嗰啲检测包啊，吓俾佢每日翻工之前，呢啲学生都要咯。咁你喂你接触食物噶嘛，好多都即系哎呀，见到好危险噶嘛，你一定要自己吓咁啊检测咗，咁大家入嚟食嘢都安心啦。啲食客咧又要自律咯，唔好话未有嘢食就除晒口罩啊，口沫橫飛啊，咁我都好驚啊！哎呀，我飲過一次茶，我都唔敢飲啊。係啊，有啲真係好，係啊，因為我早排咁，我諗住去銅鑼灣，咁啊經過咁啊有間茶樓，咁啊上去都係啲人都言談之間咧，又話咩俾人咩話追蹤咩手帶啊嗰啲，咁都喺度飲茶，都除咗口罩，好即係。是好即是令人不安的，所以我就大吉利是啦，我就冇事咯，因为我就未有嘢食，我唔会除口罩嘅。咁我有嘢食嚟，我食完又戴返个口罩。咁希望嗰啲食客都系咁咯。咁同埋呢好多人呢、 okay. 即系都中过招嘅。咁呢佢哋呢都是照即是好返啦返工啦，但我听到呢有啲又话会复阳嘅。咁、 okay. 我觉得 如果中過招嗰啲咧，更加要每日即係做飲食業啊。 OK， 每日 希望多啲密啲快測啊。好啊，多謝蔡女士嘅電話，我哋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的士加价，落期收费增加3元，落期之后首段车程跳标每跳增加2毫，后段跳标的收费每跳增加1毫。加價之後，市區的士落期收費加至27元，首段跳標每跳加至1.9元，後段每跳加至1.3元。新界的士落期加到23.5元，首段嘅跳標每跳係加到1.7元，後段每跳加到1.3元。大嶼山的士落期收費就加到22元，首段跳標每跳加到1.7元，後段每跳加到1.5元。政府會在今個月25日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規例修訂，先訂立後審議，有關程序完成之後，新收費將會在今年的7月17日開始生效。本港新增27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27宗由境外輸入，最多5名的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有1,194,000多人染疫，9,139人死亡。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由於社署宣布在長者院舍分階段再進行檢測，陸續找到一些相信是復陽個案，至今有3,000多宗個案接受檢測，找到20至30宗的陽性個案。天文台表示，受一道低压槽影响，本港未来几日天气转吹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气温稍低，下星期一最低气温19度。高级科学主任李子祥说，预料在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逐渐向南移动，今个星期中后期在华南沿岸徘徊，星期三至星期日的天气转吹不稳定，星期三至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天文台提醒市民做好准备，上班和上学之前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和预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个别西方国家和机构相互勾连，恶意抹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赵立坚强调，香港实行乜嘢嘅选举制度，探索乜嘢嘅民主发展道路，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预。有关国家和机构应该尊重中国主权，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他说，中国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发展符合香港实际的优质民主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外部势力施压破坏的行径都是枉费心机。中方相信香港将会开创两政善治新局面，谱写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日骤雨，听日有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嘅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天桥近彩虹 鸿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山道爆水管，近住永安台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小心。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沙头角公路内洞去粉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东铁线过海段五月十五号就会开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世纪靓正嘅铁路，$21四十分钟上水去金钟，巴士就要65分钟。 城巴新巴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 对于我哋红隧过海路线个客量会减少20%，因应系咁咧，会取消其中一条路线301。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就討論緊係元朗一間嘅火鍋酒家就爆發一個感染嘅群組啦。大家點樣睇今次嘅群組個案咧？咁啊，會唔會擔心咧？點樣可以增加呢個餐廳啦？係防止佢即係有一個再爆發嘅出現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啦。咁亦都講翻咧，其實今次嗰個嘅元朗嗰個群組咧，其實都係因為咧，就係而家衞生防護中心就恢復翻一啲嘅個案追蹤啦，揾一啲嘅患者嘅行蹤嚇，佢哋去過咩地方啦？咁啊，發現到呢間餐廳咧，就有一啲嘅食客咧，就係係喺五月一號光顧過而係感染咗啦。咁所以咧就攞翻咧呢間餐廳咧，就因為而家疫苗通行證生效咗啦，疫苗通行證咧，咁餐廳都會再反掃你嘅一啲針卡咧，去到攞你嘅疫苗通行證嘅資料啦。咁衞生防護中心咧就透過咧呢啲疫苗通行證嘅資料，聯絡翻咧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啦，就攞翻一啲嘅患者嘅一啲食客同時段食客嘅一啲聯絡方法啦，就去咧聯絡翻咧就超過190名同時段嘅食客，就請佢哋咧就再做檢測。於是咧就呢幾日咧都係陸續都揾到一啲新嘅食客感染嘅個案出嚟噶。咁大家点睇今次嘅个案群组咧？欢迎打嚟18723111噶，我哋听听听众嘅意见先。有听众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林生 你好啊，主持你好， 请讲啊。 我想有些少意见问问咧，嗱，譬如我日日听嗰个医管局嗰个发表嘅发布会啊， 系 有啲记者咧成日问啲重复问题，边个有事咩事？嗱，点解元朗呢单嘢记者从未问过？呢间酒楼系咪有啲人冇安心出行？冇針卡嘅入去飲去茶佢都唔知，咁嗰啲如果係佢引致嘅咧，咁呢啲係跟蹤唔到嘅喎。點解冇人問呢個問題咧？同埋我發覺我哋即係生活出去飲茶同埋酒樓餐廳咧， 好多有啲好好責任嘅，有私下門口問，或者樓面見到都問。有啲咧就見到你入去咧，漸行漸過，我哋食緊嘢見到啲人漸行漸過都冇人理嘅。咁而家政府又話唔需要餐廳負責，有執行嘅人員去睇到巡視到就罰佢哋。咁但係冇乜咁多人去做呢啲嘢喎，咁啲人就入到去食咗嘢，咁真係嗨咗嘢時候好多。我對於我哋守法嘅人打針。好唔咩？ 好啊，好啊，多谢晒林生嘅电话。咁当然啦，即系林生讲呢个情况咧，系有可能存在嘅吓，即系可能嗰个食客咧，真系冇使用到安心出行同埋疫苗通行证咧，就入咗餐厅，而个员工咧系冇发觉咧，都真系有可能存在。咁但系因为而家疫苗通行证嘅生效啦，咁其实餐厅嘅员工都真系有责任咧，去到检查食客嘅疫苗通行证啦吓。 而家政府抽查到就罚到 系 啊，好重噶。 食客自己有责任啦，同埋餐厅。也都可能会被停晚市呢类嘅惩罚嘅吓，所以可能都会令到啲餐厅都多咗，即系查得严密咗啦吓。好啦，跟住听听洪女士嘅电话先。洪女士你好， 系你好，请讲。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 咁我咧就反映呢一件事嘅。咁好多时咧，即系嗰啲红色假期嗰啲咧，或者系好多打工就中午都要去餐厅食饭噶。咁以前就话，诶冇得去餐厅，唯有喺出边啲花园食饭。但系我建议咧，无论系嗰啲火锅店啊，或者系餐厅嗰啲酒楼嗰啲，可唔可以唔好放咁多人入去食咧？或者将啲台咧隔离少少咧？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啲咧就搭位嘅，我个建议咧就唔好搭位啦，因为好多你又唔识我，我又唔识你，变咗唔系咁好咯。第二个问题咧，就因为嗰啲台咧太过密啊。以前咧嗰陣時就冇咁密嘅，特別係四個人啦，或者八個人嘅兩個人嗰啲咧，太密嘅台，無論係餐廳又好啊，或者酒樓都好，火鍋店都係太密得滯咧，變咗好容易感染到。咁而且係對方佢本身已經係曾經係確診過嘅，咁你又唔知道對方係確診錯，譬如話佢打一次啊，甚至佢突然間咧吐口水啊，咁有啲係唔守規矩嘅。佢又揾啲紙巾咧揞住個鼻啊，或者唔會話誒攣口水咁，有好多嗰啲阿伯都會有咁嘅情形。我見過一個阿伯咧，佢成日打一次，佢唔理噶，佢唔會揾啲紙巾嚟揞住個水，或者係攣口水咁樣，即係隨時吐痰都有噶。咁、 okay. 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咁，餐廳嘅負責人或者係經理人咧，我覺得希望咧唔好咁密啊。即系初初嚟讲咧，就系少啲开台或者少啲或者搭位方面就唔好搭位啦。 好多谢晒阿洪女士嘅电话啦吓。咁当然啦，即使而家餐厅要实施疫苗通行证吓，即系食客入去咧，其实都要满足咗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噶啦。咁但系咧，都仍然大家都要注意个人卫生啦吓。 其实发生咗呢件事咧，就餐厅就嗌个命啦。但系我就发觉嗰啲守规矩嘅市民咧，就好担心一啲唔系好守规矩嘅市民咧，会影响咗佢嘅健康嘅问题。都系希望。從嚴啲，慢慢先放鬆，都希望有一個循序漸進嘅過程。 好啦，我哋又揾一位醫生同我哋傾下嚇。電話旁邊咧有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啊。林偉信醫生你好， 林醫生 係你好，你好， 係咁都再呼籲聽眾啦，咁大家點樣睇今次嘅元朗火鍋店嘅感染群組咧？大家點樣睇而家個餐廳個安全度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林醫生嗱，你又點樣睇今次呢個元朗群組咧？擔唔擔心咧？你自己？ 我哋呢個元朗群組就爆發影響人數都幾多下啦，即係起碼暫時已經知道都即係位數都唔少啦。咁我哋其實睇到嘅現象其實都係反映翻 Omicron， 即係我哋喺香港嗰個爆發嗰個就係 BA.2 嗰個傳播力係非常之高啦。咁某程度上咧，因為我哋喺疫症嘅爆高峰期咧。我哋就即係衞生中心，即係冇辦法做到一啲所謂追蹤啦。咁都唔排除咧，即係之前都有啲類似嘅咁樣嘅食肆係曾經有啲咁嘅爆發，而喺第五波嘅高峰期曾經發生過，不只話因為冇追蹤就冇發現咁解啫。咁所以我哋即係話翻俾大家聽咧，即係嚟到呢一刻咧，其實就呢啲咁嘅食肆爆發，如果大家嗰個警覺性係低嘅話咧，其實係仍然有機會發生嘅。咁所以就。大家唔 可以掉以輕心咯。咁變咗就擔唔擔心嚟講咧，就最緊要去呢啲咁嘅場所度，即係有機會即係暴露喺啲病毒嘅空氣啊或者接觸嘅情況之下咧，咁啊真係要打齊疫苗。咁市民即係明白。可能就覺得打疫苗都可能是超級傳播者，或者打疫苗都沒辦法可以預防完全預防那個感染，但始終即係防重症和死亡這個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所以擔不擔心就視乎我們即係跟住落嚟個市民疫苗接種那個是不是都是維持一個高水平，那就如果是高水平的話呢，起碼對醫療系統構成壓力就不會那麼大先。 林醫生，現在香港就逐步放寬香港社交距離措施，你覺得這些食肆群組的出現會不會影響到放寬的步伐呢？還是我們應該看定一點，會不會有再有類似的群組出現才要決定下一階段的放寬呢？ 嗱，啱啱提過啦，咁可能其實呢啲群組都有喺第五波高峰期都有出現過，我哋之前冇追蹤啦。咁但係相反，我哋依家即係講緊呢一刻咧，我哋第五波大致上即係都係叫個絕個高峰期完全即係過曬啦，只係剩低一個水尾啦，可以咁講。咁其實呢一刻嚟講咧，喺香港過去疫情爆發以嚟咧，其實可以承受到風險嘅程度咧，其實係嗰個係可以係你可以話係最高可以承受到。壓力咁樣，因為我哋有好多市民係已經感染咗個病毒，起碼短期內有個抗體啦，或者係喺最近打咗疫苗，或者係已經打咗加強劑嘅，都係成個社會嘅免疫屏障係相對講較高，即係就算唔係完全可以防感染，起碼都可以防重症呢個免疫屏障係高咯。咁所以反映翻咧，依家同我哋第五波開始之前個情況係唔同啊，或者係同過去兩年都唔同啊。咁所以我覺得就呢一刻嚟講咧，喺我哋衞生中心開始翻一啲個案追蹤之後，發現咗一個群組，咁可以暫時當佢係一個即係個別嘅事件啦。始終超級傳播事件係要有好多偶發性嘅事，即係情況連貫一齊發生，咁先會出現一啲超級傳播事件嘅，可能係偶發性嘅啫。咁當然，如果即係陸陸續續我哋見到喺未來幾個月有越嚟越多呢啲群組咧，咁可能個擔心度就越大啲嘅。咁如果暫時追蹤到依家得一個咁嘅群組咧，咁我覺得可以觀望一下，再睇定少少先嘅。 咁你覺得如果出現呢啲即個別嘅感染群組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呢？嗱，有啲醫生就建議話出現一啲食肆嘅群組咧，就要係停業啦，要求個餐廳停業啦。你嘅意見又係點啊？ 嗱，要睇下嗰、那個當時嗰個流行病學嗰個調查嗰個結果係點樣。咁譬如話判定咗佢嗰個最有可能嗰個傳染途徑係邊樣嘅啦，即係譬如話空氣傳播，一啲間接表傳播，或者定係由嗰、那個食肆嘅員工去造成一個傳播，咁可能個處理手法有啲唔同嘅。咁如果佢係主要係空氣傳播為主嘅，我哋即係知道其實只要嗰、那個病者離開咗個空間，而亦都係進行咗即係適當嘅消毒清潔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嗰、那個病源係移除咗嘅。咁所以話如果你譬如話要即係關閉一啲處所太長時間嘅話咧，未必對即係繼續斬斷個傳播鏈有即係額外嘅幫助嚇。咁所以就要睇翻嗰個流行病學調查啦嚇。咁如果認為嗰、那個譬如係個處所有大量嘅即係被污染嘅一啲物件啊，表面而冇辦法可以肯定嗰個病毒嘅傳播，仲有冇殘留嘅話咧，咁可能就要關閉耐啲啦。咁如果空氣傳播，我哋知道其實移除咗，咁個空氣流通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嗰啲病毒係會即係消失咗嘅。 即係林醫生嗱，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你正話嗰個分析咧？即係話咧，第五波去到依家香港基本上嘅承受力咧就大咗嘅。咁一個治本嘅方法咧，其實都係要加強嗰個疫苗嘅接種。但係喺目前依家出現咗一個咁樣嘅個案咧，就我感覺上你嘅睇法咧，就係除咗我哋再要睇清楚嗰啲原因之外咧，就唔好太快落一個結論咧，就將一個放寬咗嘅政策咧，就重新加辣。呢、這個加辣即係包括可能係熔斷機制啊，或者係即係我哋可能就要啲人。要每日去檢測嗰睇完嗰檢測個結果先俾佢入去食嘢啊！即係咁，即係唔好咁輕易咧重新加辣，再要睇翻清楚個情況，先至再進一步決定嚇。我可唔可以咁理解你嘅解釋啊？ 某程度上都是啊，即系我都系讲紧，因为同第五波之前唔同啦。即系第五波之前，如果有咁嘅情况咧，大家就真系要嗰、那个要佢嘅警戒非常之高，要好小心。咁但系依家就应该系有个空间咧，去俾我哋喘息一下，即系睇定少少吓。因为我哋始终如果大部分市民系打疫苗嘅话咧，有重症机会系好少嘅，始终就系、是。咁当然我哋打疫苗嚟讲咧，就我唔会话作月。即係一個治本嘅嚇，即係打疫苗其實都係治標啊！即係咁講，調翻轉係，因為佢就係防重症啦。咁如果治本嚟講的，而且確係要減少嗰、那個要截斷個傳播鏈咯，應該就係話咁，所以個案嘅追蹤亦都係重要嘅。係 咁，所以依家咧都係你希即係、就是、你希望就係依、這個喺依個空間咧，我哋再睇清楚個情況先，先就唔好輕舉妄動，又突然間又放鬆又加辣，即係咁樣，係咪咁咧？ 冇錯啦， 係啦， 咁即係話咧，你覺得有啲醫生提議顧客光顧呢啲嘅餐廳之前要做快速測試，你覺得有冇必須啊？ 我哋預期我哋譬如話依家個每日大概200多宗啦，即係 keep 住200-300宗咁上下，咁變咗我哋有嘅傳播鏈嚟講咧，可能全即係香港嘅人口嚟講，可能都係其實就佔嘅比例好少啦。咁我哋就算做啲快測，都未必可以將呢啲個案完全係揾出嚟，因為始終快測嘅陽性結果咧，其實就主要喺即係感染個疾病之後，大概譬如3-10日左右會陽性嘅結果比較機會大啲啦。即係有時係太早或太遲都去，未必快測去揾到出嚟，所以揾唔曬嘅，就算全部做快測都咁。咁變咗，如果你要全部市民一齊去光顧啲食肆，雖然都要做個快測，咁嗰個操作或者實行上面有好大嘅困難啦。而揾到個即係陽性比例應該係會好少啦。咁而亦都可能會即係除咗呢啲醫學因素之外咧，咁可能都要考慮到即係成個社會其他嘅社會因素或者經濟因素，咁就要全盤咁考慮咯。咁可能即係喺呢一個階段咧，就我就有少少保留，即係咪有個必要去做呢樣嘢？咁譬如話，如果其後譬如隔一段時間啦，譬如話成日都呢啲群組出現啦，特別係因為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大家嗰、那個高峰期個免疫屏障又可能會減少咗噶嘛。即係我哋個抗體水平係會隨時慢慢減少噶嘛，咁譬如話去到7-8-9月啊，咁可能大家抗體喺三月嘅時候咧，即係得翻嚟嘅抗體可能又會下降多個水平，咁到時又可能個情況又唔同啦啊，咁因為現階段嚟講咧，暫時都係我覺得都仲有少少保留，係咪真係需要咁做？ 員工啦，而家啲食肆員工咧係被要求咧每3日做一次嘅快速檢測啦。咁啊，頭先都有聽眾就問到啊，其實而家學校嘅教職員都要每日做快速測試先可以翻學啦。咁其實食肆有冇需要都加密去到每日一檢咧？ 學校同一啲食肆有少少唔同，因為學校咧始終嗰、那個譬如師生咧大家互動嘅接觸係會好多啊，同埋唔多唔少，仍然係有一啲即係譬如有冇飲水啊、進食，即係可能都亦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變咗要睇下嗰個食肆佢執行嘅一啲即係員工執行嘅啲咁樣控制措施。如果佢係做得足嘅話咧，其實就理論上同學校個風險係有啲唔同嘅。啊，咁當然你話永遠你做得密啲會唔會好過做得疏啲？咁如果醫學上面就一定係做得密啲會好啲嘅。咁但係就要睇嗰、那個即係。操作上面可唔可行咯？咁如果譬如話個別食肆自己都希望自己係嗰、那個做得個規格高啲嘅話咧，咁員工做物啲係即係冇乜損失嘅，基本上即係特別係依家做快測又比較容易，個成本亦都係比以前低咗好多咯。咁個別食肆可以考慮佢自己咁做嘅嚇，咁純粹係嗰、那個即係方便程度咁解嘅啫。 最後都想問埋咧，就由頭先有聽眾都擔心到咧，一啲其實而家一啲曾經感染過嘅市民咧，咁喺疫苗通行證底下咧，其實係可以獲得豁免咧，就係打齊針嗰個要求嘅。咁但係有啲市民就頭先個聽眾就擔心啦，啊，其實呢啲嘅感染過嘅人士有可能有一個復陽嘅現象噶嘛。咁對於其他食客嘅一個傳染性係有幾強嘅咧？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解一下？ 復陽，大家記住，我哋好多時候個理解即係同再感染有少少唔同啦。復陽，我哋其實都係講緊話殘留個病毒被嗰個核酸即係檢查再偵測出嚟，其實就即係不具傳染性嘅。咁啊，唔同再感染啊，再感染就即係真係唔好彩，即係喺個抗體水平下降咗之後咧，嗰、那個 再接觸到病毒再感染另外一次嚟講緊係。咁其實同其他啲即係未曾經受過感染嘅即係市民，其實係反而個風險可能仲會低啲添，因為理論上再感染嚟講咧，佢點都有少少卡莎保護咧，令到佢病情輕微啲啊，或者係個病毒處於高水平嘅整個時間係會短啲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市民呢個憂慮關於呢一點咧，就未必需要太大。 嗯，好啊，唔该晒林医生，多谢你。 林医生 系林伟信医生，就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请大家咧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噶。咁啊喺听听众之前咧，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嘉福村福乐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好啦，我哋而家咧电话旁边有听众何小姐喺度。何小姐你好。 何小姐。 系主持你好啊。 请讲。 就我想讲关于咧系停业14天嗰啲嘅。我觉得其实点样咧？如果系即系你成大间酒楼咧，每日都几好多人入去噶嘛。咁但系可能咧系为咗一个 case， 咁然之后就停咗佢咧。对讲我哋啲食客唔公平，我哋去开嗰度就唔公平啦。对于酒楼唔公平啦，亦都影响晒成间酒楼嘅生计啦吓。咁我就觉得咧，就应该政府咧系请一啲人，就系去专系做 supply check 嘅。咁到處咧，咪就係去 check 人啫嘛，即係好似咩輕鐵啊，即係屯門啲輕鐵咁樣， 係查飛嘅，係即係 咁 樣。 咁然之後要你攞個證出嚟噶嘛，咁啊最有效嘅，其實我覺得。同埋即係另外咧，街市咧好多啲路口咧都係擺曬啲人喺度咧，我覺得冇意思嘅。嗰啲人其實咧都係坐喺度。咁啊，不如嗰筆錢咧，要嚟請一啲人去做 surprise check 仲好，我覺得。 好啊，何小姐，多謝你嘅電話嚇。咁啊，戴希立點樣睇呢啲建議咧？咁其實係咪而家即係就算話有疫苗通行證，各個處所嗰個嘅檢查力係咪真係即係足夠咧？係咪真係睇得緊咧？咁而真係如果真係睇漏眼啦嚇，唔好彩咁啊有啲嘅顧客啊嚇進入處所嘅人士真係冇用到安心出行或者係疫苗通行證啦，咁啊去到罰嗰個處所，咁有啲處所嘅營業者又會覺得啊對佢哋好唔公平啊，咁呢啲問題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其實而家有冇需要再檢討？ 我諗咧，即係前一段時間香港就亂曬龍。咁我樣樣嘢都做唔切，依家開始個疫情咧就慢慢緩和咗，咁大家咧就可能將一啲舊嘅機制就會唔止恢復咗，可能做好啲。譬如依家我哋個，如果我哋做翻個跟蹤系統，依家比起以前，我相信有效好多嘅。咁譬如頭先講去 check， 咁可能依家 check 得唔夠啦。咁我哋如果發現呢個問題，我哋可能咧又加強翻多啲唔得等等咧。我相信政府。我唔知需唔需要新嘅政府上台啦，即係現屆嘅政府咧，都可以根據依個新嘅情況同埋一個即係已經改善咗個系統咧，係咪可以個部署上邊咧係做得比較優勢啲，咁使到成件事係會運作得好過咧就。有啲大嘅動作咧，突然間出現，突然間收緊，突然間放鬆，我覺得嗰個反應就唔係幾好嚇。 其實即係咁有咗疫苗通行證之後咧，個追蹤係容易咗嘅。頭先阿張竹君醫生都講啦，以前要追嗰啲嘅信用卡啊、電子支付嘅資料啊，咁亦都好可能咧會耐啲啊，亦都難啲啊。而家咧有咗疫苗通行證咧，個追蹤就會易少少啦嚇。我哋仲有咧，吳先生喺電話旁邊啊，吳先生你好。 系两位先生好啊， 请讲。 即系我觉得就话火锅店嗰个爆发嗰个情况咧，咁而家放宽咗啦，咁即系觉得即系要有即系有个熔断机制嘅，一有人感染咧，就即刻要停业一个礼拜咯。 嗯，你觉得要嘅？ 觉得要啊，同埋咧就话入进食，我觉得系食铺飞嗰个咧，特别要系要俾一个快速测试嗰个证明俾你睇系阴性嘅，因为咧。以我為例啦，我去新世紀第乜乜嗰個酒店嗰個食鋪飛啦，咁因為好多人而家有消費券啦，各方面咧有啲長者或者即係 要快啦嚇，要快啦， 意識冇咁好嗰啲人咧，坐喺我隔離咧嗰個男人咧就除咗口罩啦，咁未有嘢食嘅喎，咁打一次啦咳啦，咁就好驚，我即刻轉菜咯。咁好彩個 waiter 俾我轉台，即係我覺得疫苗快速測試係去特別去鋪飛嗰啲一定要有個證明啊！如果唔係，即係影響咗成個市民咯嚇。 好，唔該曬吳生嘅電話，聽聽交通消息嚇。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大埔公路北行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其他嘅隧道情况，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洪水九。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沙福道同埋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升幅股份系高鹏矿业、太阳娱乐集团、海龙控股、中植科技和满地科技股份。五大跌幅股份是诚实爱教育、新锐医药、海星控股、伟鸿集团控股和希美科技。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0.1， 瑞士法郎 0.997， 加元 1.3， 人民币 6.727， 英镑对美元 1.235，欧元对美元 1.055，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2， 港金报1742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7美元，卖出价1858.61美元。港汇指数是报99.8，比上星期六升了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提下大家，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滑，大家要小心驾驶啊！隧道嘅情况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就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都比较长啊，去到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嘅，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喺将军澳体育馆，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啊，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何文田山道近住永安台嗰段咧，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暂时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小心啦。窝打路道沙田九龙塘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咧，现时都系好繁忙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圣若瑟中学附近。观塘道九龙湾段都系交通繁忙啊，尤其是系去龙翔道方向啦，龙尾就分别去到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而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咁啊近住呢个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段咧，现时都系慢车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嗰段多车，龙尾去到黄珠路，而黄珠路左转出去呢一个屯门公路咧，而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来洞去粉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动员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这个货兵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带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 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对不住，无论如何，我今日都会将你绳之于法。 今日你拘捕我，他日历史必然会对你作出审判，还我一个公道。 卡，唉，非常好，果然是好戏之人。 都是多得编剧将啲对白设计得咁好，我哋先至有发挥空间啫。 其实喺香港咧，无论从事文化活动、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学术研究，大家都有自由发挥嘅空间嘅。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34条，香港居民有进行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香港的广东歌、电影、电视节目和文学作品一直飞升国际。香港是一个充满创意的城市。香港政府的政策是创造一个有利自由表达和艺术创作的环境，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文化艺术的活动。 不过想想下，这两句对白可能要改一改。 你怕观众不喜欢？不 是，我是行使我的创作自由而已。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咁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加福村福乐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嚟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呢度啦。咁啊，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咧为大家主持。戴希立啊，你就系资深嘅教育界人士啦。呢、這个时间咧都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教育界复课嘅安排。嗱，其实在中学嚟讲咧，譬如中学咧都已经系分阶段咁系恢复半日嘅面授课堂啦。其实最迟咧都要喺今日咧就恢复佢哋嘅半日堂噶啦。咁啊，亦都咧讲紧系有譬如有唔同嘅防疫措施啊，包括要啲学生每日都要做快速检测等等。咁好啦，由于咧就而家喺十几岁嘅青年之中咧，嗰个打针率都越嚟越高啦。咁教育局咧就俾咧就一啲教职员同埋咧所有教职员都要打晒针。90%或以上嘅学生都完成接种两剂疫苗，满14日嘅中学可以咧全校咧或者个别班级咧系到全日面授嘅咁，所以咧都有一啲嘅学校咧已经申请咗咧，就系希望可以全日面授课堂咯咁。咁但系佢哋点样去做全日面授课堂咧？有啲乜嘢嘅做法咧？咁啊，今日报纸咧就有一啲嘅发现到咧一啲嘅学校嘅做法啦吓。咁包括有一间中学咧就要求一啲未有打针嘅学生就坐喺课室嘅窗边嗰度上堂咁，而且咧佢哋嘅座位咧系设置一啲嘅防疫胶板咧，就隔住其他嘅学生嘅咁。咁当然啦，即系学校嚟讲咧，就可能会系希望保护呢啲未打齐针嘅学生啦。 但對於學生以至他們的家長來說，可能就會覺得、啊、會不會造成一個標籤效應，讓全班的同學仔都知道、啊、這幾位呢就未打針了，他們要坐窗邊，他們要有隔板，會不會造成一些的標籤甚至歧視的效應呢？戴希南， 我諗依類學校佢咁安排，當然佢哋有佢自己嗰個考慮啦。不過我印象當中咧，就係、是、當時全面復課嘅時候咧，就其中一個委員會嘅主席阿劉宇龍咧，都有類似嘅建議嘅。當時咁當然嗰時嘅建議亦都有引起好大嘅討論。咁教育局局長咧當時咧就話會考慮相關意見，不過後尾咧亦都冇做到一個硬性嘅規定。我唔知依類學校佢嗰、那個即係依類安排係咪當時係參考咗曾經劉宇龍嗰、那個主席嘅建議而作出嘅，我就唔係好清楚係咪咁樣。 是的，咁的確咧就係、是、其中一位即係港大嘅專家啦，劉宇龍啦，就曾經係建議過咧，復課之後咧就安排一啲冇打針嘅學生咧就坐緊窗邊啦，同埋即係禁止佢哋參與室外嘅活動啦，咁啊引起過啲社會討論啦。但係最終咧就係、是、教育局俾學校嘅學校健康指引咧，就冇特別講到話安排呢啲未打齊針嘅學生坐窗邊呢個嘅安排。咁只係講話咧就係、是、上堂咧要係。面對背啦，即係可能要對住前面個同學仔嘅背脊嘅方式嚟單行咁坐，咁同埋咧就係、是、小組討論嘅時候要隔開少少啦。亦都講緊話咧，未打齊針嘅學生咧就禁止佢哋係參加一啲譬如樂器啊或者球類活動啊等等呢個活動啦。咁就冇咧阿劉宇龍教授所建議呢個安排。咁所以今次咧都發現，即係有傳媒都發現啦，有學校係用到呢個劉宇龍教授嘅安排，就係話咧將啲未打齊針嘅學生擺喺窗邊，咁都引起一啲討論嚇。 啊，佢又加再圍板添，咁佢就更加就更加保險啲啦。可能佢認為個做法就咁樣啊。 係啦。咁不如都咁啊，都要問下各位聽眾啦，大家點樣睇呢間學校嘅做法呢？又或者係當大家見到中學嚇要復課嘅時候，大家覺得譬如話，即係始終都有少量嘅學生咧係未打齊針嘅，應該點樣去處理佢哋咧？咁同埋就係譬如真係要個學校要去到申請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學生都打齊九成嘅針啦，咁究竟啊，譬如話食飯啊，或者一啲課外活動啊，應該點樣安排咧？嚇，無論你係家長或者係教育界嘅人士，都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咁呢個時間咧，阿戴希流啊，我哋就請嚟咧，就係申請咗全日面授嘅其中一間學校啊，就係、是、創資中學嘅校長黃晶容啊。黄晶容校长你好， 啊黄校长 你好，系你好你好，戴校长 系， 你哋学校系咪今日就开始全日嘅面授课堂啦？ 系啊，今日第一日， 系 系， 咁系咪都正如传媒报道所讲咧？你哋系即系将一啲少量未打齐针嘅学生摆喺窗边咧？ 我哋咧有全校咧有18位同学系未打针嘅，应该咁讲，18位同学，咁呢18位同学咧，我哋就參考嗰個劉宇龍教授之前所講嘅嗰個建議啦，咁同埋亦都參考教育局咧，其實喺4月14日咧俾學校一份文件啊，咁一份文件入邊提到咧個座位安排入邊佢有一句咁嘅説話嘅，學生應該學生之間保持最少1米嘅距離，學校亦都應該考慮安裝隔板咁樣，咁當然啦，學校應考慮安裝隔板，咁我呢個隔板咧，我哋即係全校咧，800个座位冇可能即系个个都安装啦，咁所以我哋就优先即系照顾呢18个同学未打过针嘅同学，佢嘅座位就安装咗隔板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将佢调喺前面，即系近老师个教坛嗰度，咁亦都近窗口咁样嘅位置，咁样嘅坐法啦，咁样。 嗱，其实呢个做法咧，系你哋喺恢复半日面授课嘅时候已经开始啊，还是因应住即系申请全日嘅面授课先至咁样做嘅咧？ 我哋其实咧喺复课之后咧，我哋已经系开始准备噶啦。咁我哋喺五月，因为大家都知道咧系我哋5月25日到29日咧就上网课啦。咁啊，5月3日到6日咧就开始就系上紧嗰个半日。實體課半日網課，咁嗰陣時開始，我哋已經開始進行。 OK 嚇， 即係其實已經實施咗一個禮拜有多嘅。 係，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將呢啲同學，即係未打針嘅學生，安排窗邊位置同埋加隔板嗰個嘅諗法係點樣啊？ 頭先我都提過啦，即係我哋都建基於第一個咧，就係四月八號劉教授劉宇龍教授所嘅建議啦，亦都係建基於四月十四號教育局俾學校嗰份文件啦。咁頭先入邊我都讀過一句，即係話佢建議咧，就學校可以考慮安裝隔板。咁當然頭先我都講過，即係我哋八百個學生，我哋冇可能個個都安裝，咁只能夠係即係優先照顧或者重視啲十八個同學係佢先喺嗰個座位上安裝隔板啦。咁喺學生嘅座位上面咧，其實我哋都將佢調喺唔單止窗邊咧，而且係調前咗嘅，調前咗坐教壇嗰度。 嗯，但係呢個嘅教育局就冇硬性規定你哋學校一定要咁做啦，嚇。咁同埋就係你哋究竟係覺得係想保護佢哋啊，還是想鼓勵佢哋打針咧？ 我諗係嘅，學校嘅動機咧係良好嘅，我哋梗係想保護佢哋啦，係咪？即係保護佢哋，即係話因為之前我哋都話建基個劉教授同埋教育局個四十四個指引，咁所以我哋都係覺得喺我哋能力範圍可以做得到嘅，我哋盡量去做啦，去保護佢哋啦。咁縱使話唔係話一定要咁做，咁但係教育局都話建議考慮你去考慮咁樣。咁所以我諗學校嘅動機咧係想保護呢批細路仔嘅，重點係保護呢十八個未接種嘅呢個第一啦。 嗯， 咁第二咧就是、個指引，頭先我都提過啦，即係指引都有指引嘅建議，亦都有專家嘅建議啦。咁第三咧，我諗學生咧其實就可以享受，相關嘅學生咧其實好 enjoy 去享受喺調喺窗邊位嘅。大家都知道咧，窗邊位咧呢排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都盡量除咗開冷氣咧，其實窗都盡量都會打開嘅，等佢空氣流通啲。咁所以呢度坐喺窗邊嘅同學咧就。梗係呢個風涼水冷呢個座位咧，其實係好好嘅座位嚟嘅。而且又坐近老師啦，又坐近窗口啦，悶悶地嘅時候又可以睇下風景啦。咁所以細路仔其實係享受呢個咁樣嘅坐窗邊呢個位置嘅。咁同埋嗰個效果咧，保護細路仔嗰個效果咧，即係話呢十八個未接種疫苗啊嘛，亦都達到我哋嗰個效果。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學校呢個安排，細路仔又接受。咁亦都係達到我哋嗰個效果，咁所以我哋都係覺得好事嚟嘅。咁當然啦，隨住嗰個疫情稍微逐步穩定咧，我哋都希望最後梗係所有隔板、所有座位或者包括飯堂嗰啲，我哋都係全部可以恢復翻正常，好似以前咁樣過翻啲正常日子。我哋都希望係咁樣。咁但係即係現階段咧，我哋都會係逐步漸進去睇翻個觀察翻個情況啦。 但係有冇學生或者佢哋嘅家長擔心呢個做法會對佢哋嘅學生會造成一個標籤甚至歧視嘅效應 呢？其實咧嗰個標籤或者歧視咧係來自呢、這個個別記者咧用詞個問題，咩隔離政策啊，即係嗰啲誇張嘅用詞，即係為咗吸引讀者嗰啲咁樣。咁我覺得咧，我哋嘅學生、我哋嘅家長咧，其實就冇人投訴嘅。係最初咧第一日，即係上個禮拜咧，最初喺座位上咧突然間有啲變動，咁學生就覺得怪怪地，做咩我哋座位上？因為你都知道有啲未打針嘅同學，本來可能坐喺中間，咁就唔係坐喺窗邊嘅。咁如果你要有個別同學要調位，咁喺初嘅時候有啲即係細路仔覺得怪怪地，有啲唔解唔清楚。咁經過老師解釋之後咧，咁其實佢哋又接受咗嘅，即係又唔解變理解咯。咁所以變咗細路仔啊，好家長又好都冇意見嘅。其實即係我哋相安無事嘅，反而係。是坊間出面嗰啲好似喺度炒作，好似覺得我哋好似係即係有一啲諗法囉，但係事實上我哋都即係個從個動機上面、效果上面或者細路仔老師嘅角度，我哋完全都係從保護細路仔嘅角度去出發點。 即係你嘅阿黃校長，你嘅意思呢就其實就係部分可能媒體無風作浪，係咪咁呀？ 係呀係呀，佢哋知道我哋有咁嘅安排，跟住就梗係即係喺嗰個位置上面做文章咁樣。咁但係我哋家長啊、學生啊，我哋又冇人有唔同意見嘅咁樣。 我想問咧，你嗱、即係如果係咁，即係家長最緊要家長學生明白學校個安排，同埋容易啦。但我想問咧，嗰十八位學生咧，除咗有一部分可能真係有醫生指佢唔打得接種疫苗之外咧，咁、其他啲人佢會唔會陸陸續續都會慢慢？即係接種咗疫苗就變咗依種咁嘅安排都可以慢慢取消咧。 首先個十八個入邊咧就冇話因為醫生因為醫學原因 冇嘅，係係 冇嘅，因為嗰啲咧冇係因為醫學原因咧嗰啲我哋就冇咁樣處理嘅，我哋就同其他同學即係打過針嘅同學同一個種方法處理嘅。係咁呢十八個同學咧，可能係因為各種原因咧，即係個人嘅原因啫。可能佢有啲好多唔同各有各嘅原因，有啲可能覺得我抵抗力好高，唔需要打。 亦都有一啲觉得啊，我已经中过一次啦，唔使打都得噶啦。亦都有啲咧系担心个副作用，咩心肌炎啊等等啊，即系好多亦都可能有其他嘅思想问题啦。即系都唔系医学嘅原因。 系 咁，所以佢哋就未打针嘅。咁我哋其实都做紧功夫，班主任啊，甚至我哋啲行政啊，都系。人盯人咁打電話去同家長溝通啊，同學生又放學留低又溝通啊，希望佢哋理解，因為前個出發點大家都明白，都係從保護細路仔嘅角度出發，咁就希望佢哋即係明白嗰個安排上面啦，係對佢嘅好處啦。 係黃校長啊，即係可能校方都一片好意啦，想保護佢哋，咁亦都你話嗰啲嘅學生都對於今次嘅安排冇特別嘅意見啦。咁但係難保一個班房之內咧，即係你咁樣去到隔開呢啲未打針嘅學生咧，會對於其他學生其他學生對於佢哋嗰個觀感可能係有啲影響嘅，即係可能佢哋會覺得啊，呢啲學生呢啲同學就係未打針，可能會有一個嘅感染嘅風險危險啲咁樣，可能老師都有可能有受到呢啲嘅分隔咧，而去到有一個即係觀念上嘅影響嘅。點樣去防止呢樣嘢？點樣去同啲師生去到溝通咧？ 我諗咧，首先咧，我哋覺得咧就接種疫苗咧，這個咧係喺學校角度嚟講咧，我哋都覺得我哋係有責任去推動嘅，去推動咁樣。咁因為而家現階段嚟講，我哋都知道咧，避免染疫或者係減少重症或者死亡咧，其實最有效都係接種疫苗。咁呢度咧，我哋其實咧都係會持續去推動學生接種疫苗嘅。咁當然咧，佢哋有一啲呢啲同學咧，佢哋會唔會有其他同學對佢覺得即係你點解唔接種啊？你係咪即係累我哋啊？或者係成個或者係覺得佢個安排上面怪怪地啊？都有啲咁嘅觀感上嘅感覺。我諗我哋老師咧都係專業嘅，我哋就唔會話歧視或者對佢有唔同睇法。咁同學之間咧，你話會唔會有一啲群眾壓力，迫使佢快啲去打針？咁呢個我唔肯定啦，亦都唔知道啦。咁如果係，都未必係壞事。大家互相推動，因為大家明白做成件事咧係好事嚟噶嘛，係為保護學生嘅角度出發噶嘛，同埋係有科學依據噶嘛。咁即係喺呢個角度嚟講，我哋又唔會強迫佢，亦都唔會剝削佢嘅學習機會嘅。咁只不過咧喺嗰個環境嘅照顧上面咧，我哋會有啲特別安排。咁同埋大家都係接受噶嘛，即係學生都覺得其實調翻轉頭，呢十八個學生好享受。即係我而家初步了解咧，佢哋都好享受有呢個咁嘅安排添。有呢個座位嘅係根本係好位嚟噶嘛，好多人都根本想坐窗邊位，而且係近老師、近教壇。咁樣， 黃校長都想問埋咧，即係你哋已經開始咗全日嘅面授課堂啦。咁午飯嘅安排係點樣咧？即係呢啲未打針嘅學生或者未打齊針嘅學生，佢哋食飯嘅時候會喺邊度食咧？咁啊，同埋佢哋嘅課外活動啊、音樂體育堂嘅安排會係點咧？ 嗱，佢哋食飯咧，嗱，我哋因為我哋嘅飯堂咧就好大嘅，我哋有兩個大飯堂可以同時間坐容納幾百人咁樣嘅，咁但係都係坐唔細。所有學生都是要分批的。咁你喺食飯嘅安排上面咧，我哋就將呢啲同學咧，即係未達標嘅，未達標嘅意思即係話一針都未打過，或者係打過一針嘅同學咧，咁嗰度咧應該有三四十個組啦。咁三四十個組，咁因為有亦都有咁呢啲同學咧，我哋就會將佢咧去一間好大嘅課室嗰度食飯嘅。咁嗰個課室係其實係容納到一級嘅，即係話我哋其實係容納到160多人嘅一間課室。咁呢三四十個同學咧就會去一個可以坐到160多人嘅課室嗰度分開食飯。咁佢有隔板嘅，亦都係隔開座位咁樣嘅，坐得疏啲嘅。咁呢啲同學咧就會係頭半個鐘咧就會喺嗰度食飯。咁佢哋可以有幾個可以揀嘅，一個揀咧即係一個選擇咧就係、是、有啲同學住得近可以翻屋企食啦。有啲咧可以係自己帶飯咧，我哋有雪櫃同埋有微波爐提供俾學生嘅。咁第三咧就係可以學校定飯咁樣啦。其實我哋鼓勵學校盡量都喺幫襯學校嘅小賣部咁樣定飯嘅。咁第四咧，如果佢乜三樣嘢都唔選擇，咁最後佢可以選擇即係第二批，跟住就去落去飯堂買。即係點解係第二批咧？因為嗰陣時咧嗰啲人啊比較疏啲，比較少啲人啊，即係分批咁樣去食。咁所以咧，佢哋咧，咁呢個其實咧喺嗰個指引咧，4月14號教育局發俾學校嘅指引咧，佢其實佢都有建議嘅。學校可以按校本情況考慮學生分批午膳，減少喺飯堂聚集學生嘅人數。咁所以我哋就將呢一部分同學咧，即係話 未打針或者係同埋打過一針嘅同學咧，三四十個咧就抽出嚟喺一個室度咁樣去重點照顧啦，你可以咁樣講啦，因為佢哋嗰個食嘅環食飯嘅環境啊，各樣嘢啊，係比喺飯堂同埋比喺小賣部食嘅更加通爽、更加闊落、更加安靜添。咁係咁，就算佢唔選擇喺呢度，最後落去飯堂食亦都冇問題嘅。咁所以佢哋嘅選擇仲多。 OK， 好啊，唔该晒黄校长，多谢你。系黄星荣校长就系创资中学嘅校长嚟噶。大希腊又点睇咧？呢啲未打针嘅学生，佢要坐喺窗边，同埋佢食饭都要唔即系去到第二个空间嗰度食啊。 我谂最紧要就要同学生同家长有个充分嘅沟通咯。如果佢哋觉得冇咩问题，咁我觉得都就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佢哋觉得可能有少少感觉唔系太好。咁學校我相信要同佢解釋點解會要作出咁樣嘅安排，咁即係件事就比較容易啲解決。我覺得 可能都要即係個別同呢啲即係被安排咁樣安排嘅學生去到溝通一下，佢哋感受上有冇一啲唔舒服嘅地方咧？嚇， 係冇錯啦。即係我諗，即係依家成日都講有冇標籤效應，咁呢啲標籤效應其實係可以透過溝通可以解決嘅，即係咁樣。 哦，聽聽七點鐘新聞。 在消除两国之间的阻碍发挥领导作用，陈伯顺将南韩定位为重要邻国。尹石月回应说，希望为改善关系共同努力。天气方面，下午的骤雨为西贡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落雨嘅，天要路滑，小心驾驶吓。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排到铜锣环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落山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就排到去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在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很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益经中心，而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上环的干诺道西去这个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但现时都是很繁忙的，龙尾就去到大会堂。九龙方面，睇下大家啦。何文田山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近住永安台对开嗰段嘅何文田山道咧，而家系实施单线双斜行车，经过时间小心啦。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仍然繁忙嘅，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段仍然系好多车嘅，龙尾就分别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亦都系多车啦，可能系落雨嘅关系。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交通繁忙嘅，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美田路。屯门公路元朗新墟一带仲系多车咧，龙尾就去到黄珠路嘅。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嚟调味咧，就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陈南、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对于范美和罗峰所加的接吻戏非常嬲怒，还要求范美重演，但是范美就拒绝，还告诉林湘知其实是莫向晚要求导演所加的，于是林湘就说要罢演。到底莫向晚会怎样处理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将于2022年6月1号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和限飞区的条文会同日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11月30号。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正所谓学海无涯，学以致用。 诶，呢位先生，睇嚟你对学习有好浓厚嘅兴趣噃。 都系噶，我为人系比较好学啲。 咁就要介绍你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节目，例如将知识分门别类嘅学在其中，又有精选唔同讲座嘅大学堂，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慢慢拣嚟听噶。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是晚上的7:09，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加福村福乐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大希立啊，咁啊，我哋随住咧呢个嘅表演场地咧系重新开放啦，咁一啲嘅现场演出咧亦都可以系逐渐咁去回复一番啦，咁令到好多咧即系中意睇呢啲现场表演啊，包括演唱会啊，其他嘅各个嘅一啲现场嘅表演啊，表演艺术嗰啲人士咧，观众啊，吓乐迷啊等等。都餓咗好耐啦，都好想快啲可以入場咧，就睇翻呢啲嘅現場演出啦嚇。咁亦都有唔少嘅即係歌手啊、樂團啊，都喺呢個時候咧就係訂咗場咧可以開 show 啦，開始呢啲嘅演出啦咁。咁但係咧遇上一啲嘅更比較受歡迎嘅一啲演出嘅時候咧，可能咧都就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一開票咧訊息咧就賣曬啦。或者應該咁講，一開票嘅時候咧，你要上去網站嗰度咧，想買飛咧，都已經非常之艱難啦。你入唔入到去嗰個網站咧？入到去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已經係賣曬咧？咁有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咁點解會咁逼人咧？即係除咗嗰個嘅演出真係有好多嘅樂迷啊、支持者啊去到買飛之外咧，亦都咧其實有唔少嘅一啲黃牛黨啊、炒飛嘅一族咧，係去到咧搶飛啊。咁譬如近排咧嚇，就嚟緊咧7月嘅時候咧，人氣男團 Mira 咧就將會喺紅館度開演唱會啦。咁近期咧就係已經開始咗第一輪嘅一啲優先賣飛啦。咁當然就已經好快就賣曬啦。咁但係咧就近期咧網上都出現咗好多嘅一啲炒賣 Mira 嘅演唱會飛嘅情況出現啦。 賣假飛啊有。 係啦，就最新嘅情況咧就係有一宗嘅騙案啦。咁就係尋日就公布嘅，咁就係講話咧有一名嘅乐迷啦，咁就喺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联络一名咧就话可以放飞嘅一名卖家啦。咁啊，相约佢咧就喺地铁站咧、港铁站嗰度交收，咁就谂住咧一手交钱，一手交飞啦。咁点知咧呢个事主咧就喺攞到信封、攞出张飞之后咧，就发现张飞系假嘅。于是咧就即刻咧就系向嗰个卖家咧就抢翻俾咗出嚟嘅钱啦。咁啊，并且咧就系报案啦。咁警方咧接报到场之后咧，就发现呢个卖家咧其实身上面仲有咧其他一啲裝住假飛嘅信封啦，於是咧就係拘捕咗呢名嘅賣家噶咁。咁除咗呢單騙案之後咧，咁之外啦嚇，咁其實仲有近期有好多關於呢個演唱會嘅一啲炒賣嘅情況出現啦。有啲人話講到炒到幾千蚊，甚至咧幾十萬不等嘅一個價格咧，都喺網上面出現過啦。 亦都有啲卖家咧，就好多嘅方法咧，去到揾钱啦，透过呢个机会，就包括咧话要求啲乐迷啊，买家咧就要有俾一啲嘅订金啊，嗱，俾一啲嘅费用啊，咁，咁好啦，可能个买家真系乖乖地俾咗啦，就要同你讲话啊，唔够钱，唔该你再加多啲钱啦，又或者系收到钱之后咧，就冇飞俾你，咁就走咗去，唔见咗人啦，咁，咁呢啲嘅骗案咧，都系近期咧，都系听到警方咧有都公布出嚟吓。 我咧就发觉咧，每次咧有一啲即系好受欢迎嘅演出咧，就一定出现咧，就除咗卖假飞之外，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摆唔到飞，结果就炒黄牛飞。 嗯， 呢个问题咧就长期解决唔到。咁啊，点解业界又好，市民又好，或者政府又好咧，就其实来来去就提出过好多方法。即系我只要归纳起上嚟咧，就不外乎系四种方法。一个咧就系要将嗰个公开售票嘅比例提升，即系咁，即系有啲内部认购噶嘛，有啲。第二个部分咧就要实名制。第三个咧就系改善一下嗰啲即系点样买飞嗰个应用程式。第四个咧就如果捉到黄牛飞咧就要加重罚则。不过咧我发觉每次提出呢样嘢出嚟之后咧，就似乎都冇乜共识噶，即係市民又好，政府又好，業界又好，唯一有共識咧，就似乎覺得針對黃牛飛咧，就加重罰則咧，就可能呢個共識比較強啲。不過這個呢個要捉又唔係咁易喎。 嗯。 咁究竟依家呢個問題究竟拖咗咁耐，其實點解決咧？真係。 係。不如都問下聽眾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啊，唔知道呢啲開表演場地啊，開放之後咧，咁大家有冇嘗試過去到買一啲嘅現場演出嘅門票咧？大家係咪成功買到飛咧？嚇，又或者係大家有冇啊真係都見到一個黃牛黨炒賣嘅情況咧？大家覺得有幾嚴重係點樣嘅情況咧？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呢個情況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自由風自由風傾下啦。咁嗱，其實都正如你所講啦，其實有好多方案咧就傾過嘅嚇。咁啊，其實2018年咧已經咧係喺立法會嗰度咧就討論緊咧，就頭先你講嘅，包括咧就係呢個限制嚇呢個下調。这个的内销门票的比例上限，以至呢就是实名制呢都有去讨论过的。咁其实呢就2019年7月开始呢，咁譬如红馆医馆的一啲门票呢，咁已经讲緊话如果是四场或者以上的节目呢，佢哋内销门票的整体比例上限呢已经由 80% 下调至到 70%， 即是话呢公众可以买到飞的比例呢就由两成增加至到三成啦。咁但系咧就系咪真系好有用咧？咁可能咧即系业界都有唔同嘅意见啦吓。咁至于实名制咧，有唔少嘅乐迷啊、议员啊都提出过啊。咁但系由2018年倾到而家咧，都好似冇乜真系好多演出咧，真系使用实名制呢个方法。可能系技术嘅问题啦，流程嘅问题啦，亦都咧有可能利益嘅一啲问题去考虑吓。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好啦，而家我哋都请嚟一啲嘅制作公司同我哋倾下咯吓。电话旁边有宝辉娱乐市场总监谢家豪啊，谢家豪你好， 系你好， 谢生 你好，你好， 你又点样睇呢个嘅黄牛飞嘅问题咧？ 你知边方面先？黄牛飞呢一个议题咧，咁讲好一次啦，疫情前啦，系咪？其实我哋成个圈里边，你已经系好淡啊，即系经营果淡经营啦，已经变成冇得经营添啦。咁啊，好长时间啦。咁最近我谂系因为有两个 show 系炒得好犀利，系咪？咁啊，又将呢个话题咧重新咧掀起咗一个话题啦。 系。 咁我觉得第一件事讲翻系话嗰个比例啊，系咪先？个比例咧？個比例82:73啦，係咪？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點解嗰次冇共識咧？因為確實咧，我哋香港嘅演唱會咧有好多贊助嘅情況嘅，有主題贊助啦、冠名贊助啦、有優先贊助啦、優先買飛贊助啦，亦都係有全力支持啊之類嘢。而正正呢啲咁嘅贊助商係亦都係將我哋成個娛樂圈、成個我哋演唱會咧蓬勃起嚟嘅好重要因素。就是他們亦都是經過不同的經濟方式 redemption 經濟方式是給到一些歌迷，是不是？那這些情況維持很久了，包括新人也好或者音樂劇也好，有些是不是個個都是周杰倫的嘛，不是個個都是 Mirror and Error 的嘛，不是個個都是張學友先生的嘛，那我們需要不同的資金去撐住整個樂壇，撐住我們這個業務的嘛， 咁如果你太多 limitation 嘅話，只會令到以前國家對呢方面嘅補貼咧，即係我哋成個香港地區咧，對呢一個嘅補貼咧，亦都唔係好足夠。是咪？ 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啲嘅赞助嘅门票啦，或者赞助商啦嘅一啲嘅参与啦，咁其实对于成个制作嚟讲其实係帮到几多嘅呢，即係如果话再不如再去到多啲公开发售嘅比例啦，咁你哋会点睇呀？ 我觉得而家再去多啲公开发售比例呢，要 depend on 有时你要即係话係咪一啲嗱有啲歌手佢啱啱出嚟嘅，或者佢唔係好 red hot hit 嘅，就算你好多內，係咪會好多內部認購唔係嘅？行使呢個只係一個上限嚟嘅啫，其實大部分都冇執行到嘅。 嗯， 你明我講乜嘢？ 咁即係一般嚟講，係而家啲演出一般嚟講係有幾多係內銷，幾多係公開發售呢？ 我諗平均嚟講係最多係六四或者甚至五五，如果係真人嚟講，定仲少添，大部分都喺街賣。 嗯。 你係㗎，講真嚟講，好好啊！我唔知啊，今次其他而家最近炒得好烈嘅一個演唱會啊，佢個比例幾多啊？咁但係我覺得佢當然可能會走七三啊，因為太多贊助商啦嘛，係咪？ 嗯， 咁但平均嚟講並唔係有呢個數個，唔係個個七三嘅喎，大家唔好誤會喎，呢個數字誤解咗。 嗯，嚇、啊！咁你啲內銷嘅飛咧，通常係點樣去到處理嘅咧？即係由贊助商去到再分發啦，定點樣嘅咧？ 其实呢啲咁嘅有唔同途径嘅，嗱，譬如话内销嘅飞就有几多途径嘅，一个系 commercial 嘅咧，就系话你赞助啦，咁赞助咪有一部分飞出嚟，经过佢唔同嘅生意或者 redemption， 我哋叫做系从佢可能系佢哋嘅会嘅 member 啊，可能系或者系我举例一个啦，譬如话某某嘅公司佢银行佢系赞助你，咁当然啦，佢嘅优质客户啊。或者佢係新嘅信用卡啊嘅就可以攞到呢啲飛啊，機會攞啲飛啦，或者購買呢啲飛嘅優先權啦。咁呢啲都係去翻佢自己嘅客户嘅。 嗯。 咁另外一種嘅歌迷會咧，大家冇唔記得咗喎，有好多歌迷會係跟咗呢個 artist 好多年喎，我哋要預留啲飛俾佢哋嘅噃。 嗯。 嗰個冇 add up 嘅任何價錢嘅喎。 嗯。 係咪？佢哋有歌迷會嘅，咁歌迷會平時會支持呢個 artist 嘅。系咪咁？我哋都系对佢负责任，因为佢支持咗由开始到佢而家都系支持的。系咪有嗱呢啲途径？其中一个途径啦。咁仲有一啲咧，我哋行家啲亦都有，我哋行家之间嘅有时有啲订票啦。咁呢个唔多嘅，咁我哋好有规矩嘅。每个人只系卖有时四张嘅啫，都唔能够超过四张。啊，朋友有时都系超过有时两张四张，不能够超过一百张二百张嘅。我哋都会防范呢一样嘅。 OK。嗱咁而家坊间有啲建议话，即系演唱会应该系实名制咁卖飞啦，你点睇啊？ 嗱，我呢个问题咧，我答咗好多次。实名制咧，其实对于黄牛个打击咧，只系少少嘅啫，唔大嘅。咁我就想问下啦，你又行实名制啦？咁好简单，系咪话我唔舒服，或者临时我让飞俾朋友，系咪唔得啊？唔系噶嘛。我實名制都可以養得㗎嘛，我養得嗰陣時候，咪之後亦都可以掀起一個叫做黃牛嘅熱潮啊。譬如我買咗幾張飛，咁我咪喺出面囉，好 hot 嘅，我咪出面買囉，我即刻可以上網用手機都可以轉名㗎嘛，入場㗎嘛，係咪？我都炒得㗎。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實名制呢係貨乜嘢？我覺得係雙管齊下，因為而家有疫情，係咪？你唔能夠話唔打若干支針，你唔入得場，係咪？你冇呢一個安心出行，你唔入得場。你有咩事嗰陣時候，我知道你坐邊個位，係從而可以抑制呢一個疫情嘅一個發展同埋跟蹤，係嘛？而係呢個黃牛裏邊咧，其實咧幫助你大唔大咧？我不嬲都話呢個實名登記幫助並不大。 嗯， 但係亦都唔係難。 嗯， 亦都唔係難去處理嘅，唔難處理嘅。 嗯。实名制另一个问题会不会都是刚才你们讲的即是关于赞助商的问题呢，即如果是有一部分的门票是被预留了给赞助商的，那要去到行实名制会不会都有另外一些困难呢？ 不会的，你赞助商你给客户你都要实名的，如果这个规定实名制的你都要实名制的啦。你现在就算 redemption 来讲，你买这样东西里面你拿这个飞的时候 你要實名制嘅，因為你實名制我唔俾入場噶嘛。 嗯， 而家好多嘢都要咁實名制噶啦。 嗯， 咩問題咧？我唔覺得咩問題啊。 即係你主要個關注點就係在於，即係有冇得轉讓。如果能夠轉讓嘅話，仍然會造成炒風，係嘛？ 炒得嘅，咪咯，你而家一樣可以炒得噶嘛。 咁呢度其實有冇其他嘅解決方法咧？即係譬如話，喺個轉讓之中啊，嚇，加多啲限制嚇，咁會唔會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轉讓你好難加限制嘅，因為我可以送俾朋友睇噶嘛，臨時我唔得閒，我病我可以唔睇得，咁啊病都介意我睇咩？你唔得噶，你唔能夠唔俾我轉讓噶嘛？呢個係自由嚟噶嘛？ 即係例如即係轉讓嘅時間啦、或者可能要退翻俾主辦單位啊，先至再賣啊，即係呢啲方法咯。 呢樣嘢唔 make sense 嘅，退翻俾主辦單位係唔 make sense 嘅。我覺得呢個係自由嚟嘅，我買張飛係我噶嘛，係、咪？我去唔到，因為我生病，因為我係唔得閒，臨時我要加 OT， 咁我嘥張飛咩？我覺得反而係要着重打擊，係有組織性嘅皇后黨， 係 加重刑罰。 即係加強罰則啦，即係呢個共識，依家大家都係覺得呢個最重要啦，係咪？ 因為咧，你而家係咪好影響好多人入場嘅時間咧？其實我呢樣嘢咧，係現在個 IT 科學 AI 有咗你幾多時間啊？呢啲攞嚟講嘅啫，係咪而家方法係咪可以因為你實名登記就炒唔到黃牛啊？呢樣嘢係。亦都系攞嚟讲嘅啫。 嗯，但其实而家咧就警方，即系而家其实都可以就住相关嘅问题咧去到执法啦。即系尤其是即系政府嘅场地咧，其实都可以系即系出现黄牛党嘅话可以执法噶嘛。咁但系而家都唔系好即系捉到或者破解到呢啲嘅黄牛党嘅啲集团，即系可能佢哋系尤其是用社交媒体比较难捉啦。咁点解决咧？ 嗱，我又讲啊，你哋啲人就话唔排队啦。啊，之前排队嗰阵时咪有人打交啊？有啲唔同嘅國籍嘅人士排隊打交做黃牛嘅，係咪啊？係咪啊？所以你哋就話網上買飛啦，係咪？ 嗯， 經過新媒體方式買飛啦，唔設呢個排隊買飛啦，咁係咪少啲黃牛啊？你覺得？你哋覺得係咪啊？有冇幫助到啊？因為原來啲人咧要用聰明電腦，砰砰將撳曬啲飛出嚟嘅，你有冇聽過啊？ 嗯，當然都有即係呢啲嘅報道啦， 仲快啊！俾啲黄牛党攞啲飞仲快，因为佢用咗聪明电脑，你普通人都唔够佢快嗰啲。 嗯， 好啦， 你觉得咁呢个根治嘅方法会系点啊？会系改善嗰个网络系统定点样咧？ 我觉得好简单啫嘛。当你实名登记嘅时候咧，你好简单。最近某演唱会啊，系咪听讲系炒到好似几廿万一张啊？ 嗯， 有冇大家系咪我？虽然我好讲内地，我都听到听过某一个演唱会咪炒到四十几万一张啊？ 嗯，有啲咁嘅报道啊， 咁好简单啦，你未实名登记，你检查咗呢张飞系边个买出嚟啊？ 嗯，即系你都支持实名登记？ 咁你系咪间接？系啊，唔系我嘅支持啊，实名登记系帮助到我。如果你成批嘢飞突然间喺某样嘢买出嚟，我跟到噶嘛？ 嗯， 呢个商业罪案调查科自然有方法 check 到嘅。 嗯 ，OK， 你明我意思啊？包括。有佢自己嘅科學方式，亦都知道容易啲揾到一啲非法組織去做呢件事。咁點解全部嗰兩排全部係黃牛嚟嘅咧？點解啊？ 嗯， 要揾到噶嘛？無論經過贊助商幾乜嘢裏邊，去邊啲人嗰度啊？點解你因為你唔知兩唔舒服就你一兩個唔舒服啫，你冇留兩排都唔舒服嘅係咪啊？ 即係你其實嘅意思咧，係咪就透過實名咧就去追蹤到？边啲系炒黄牛咧，就加重罚则，即系咪咁啊？即系 唔系啦？你唔多唔少，你当然有啲真系唔舒服嘅， 系 少量一啲唔系冇组织嗰啲咧，譬如话好简单，哎呀，我养张飞睇啦，喂，我养飞里边加咗100蚊嘅朋友之间，你点捉佢啫？ 系 你系咪讲乜嘢？喂，我排队我车费俾你， 咁要即调查之后就会搞清楚边啲系黄牛，边啲咩噶 啦？你搞清楚，一定系有组织性嘅嘢，加重罚则。 是 通过实名制，是用一新的科学方式减少了我们入场的时间。 Okay. 现在什么年代啊、什么科学啊、是不是、 okay. 好啊，麻烦你啊，谢家豪。 是。 谢家豪呢就是保辉。 娱乐市场总监嚟噶。咁大家点样睇呢个黄牛党去到炒卖一啲嘅演出门票嘅问题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唔知道大家即近期有冇啲去到扑飞啊、买飞嘅经验，系咪成功买到咧？吓，有冇出现一啲嘅即系好快就卖晒嘅情况，同埋有冇见到一啲嘅黄牛党炒卖嘅情况咧？欢迎打嚟1872311噶。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陈先生喺度啊，陈生你好， 陈生。 你好啊，兩位。 請 講。我剛才聽到那位仁兄講咧，就真係好詐啊！點解咧？原來咧民即係康文署賣飛咧，就應該啱嘅，有得炒嘅，炒咧就啱嘅。原來啲科技咧就係、是、做呢啲嘢嘅。香港就叫做科技，即係又話新城啊，就坦白咁講，啲科技就大數據啊，即係成捉唔到嘅，警方係冇用嘅，係做唔到嘅。第二在 punishment 那裡呢一些事做不到的、啊、即舉個例子，如果刑事化得不得呢主持人、啊、即是很坦白說你現在即是炒賣啦，炒賣很坦白說就是將即是好像如果你聽你這樣說，即是那些藥店近視那些呢就合法的。那說來說去就是現在這個社會搞到今時今日呢，就是你找一班年輕人做 money cow，个个都去揾快钱，而得益嘅团体系乜嘢呢？大家心知肚明啦，啲飞喺边度嚟或者成，我就反问翻头先嗰位仁兄啦，即系如果系咁样嘅咧，咁、okay. 啊个个都系做呢行好过啦。 OK， 好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啊，头先阿谢家豪嘅讲法咧，都系觉得应该要即系实名制，以及咧就系警方去到加强咧，去到执法，去到破解呢啲瓦解呢啲嘅即系黄牛党集团嘅吓。好啦，咁我哋又听多一位听众先，有何先生喺度。何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 我哋刚讲个提议咧，就好似买机票咁。头先嗰位先生咧，佢解释话唔应该去翻俾个主办单位。即系假如你系买机票嘅话，你退都系退俾航空公司噶啦，系咪？咁无论你个人名义或者公司名义买完，如果你想转让，都系经航空公司去转让嗰个名额噶嘛。 嗯， 系啊，你依家提出依个系有啲唔同，即系佢就觉得我买飞好中意送俾边个，但系你用机票嚟讲咧，就应该系俾翻航空公司再去嘅，你唔可以私相授受噶嘛，系啱，呢个系两个唔同嘅。 即系个资产唔系买楼啊，唔系买车咁样啊嘛， 系。 咁个我觉得真系最紧要就系去考虑翻嗰个售票买飞退款嘅嗰个系统系咪可以。upgrade 到 facility 到其他人都可以買到飛退到票，咁就算你退票嘅話，你想防止炒賣好簡單啫嘛。退票需要加個手續費咯，你話個手續費太高或者太低，咁可以衡量係咪攞嚟做慈善啫。 系 ，OK， 好啊，多谢陈学生， 多谢你嘅意见。 学生就认为，即系实名制购票之后咧，亦都可以有其他方法咧，去到做一啲退票啊嘅一啲工作嘅吓。咁啊，即系视乎你愿唔愿意去到，即系再谂啲方法去到杜绝黄牛炒卖啫吓。我哋电话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早出席行会前表示，政府架构重组方案要待第六届行政长官同意后才会实施。昨日已经告知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时间紧迫，并向他交代具体时间表，希望尽快得到他的确实睇法。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复查询时表示，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表示，处理架构重组方案的时间紧迫，因此他在当选翌日就其对一些环节的看法与行政长官交流。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正是与行政长官办公室保持紧密联系，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的士加价，落期收费加3元，落期后首段和后段的跳标收费分别每跳加2毫和1毫，新收费将在7月17号起生效。加价后市区的士落期收费加到27元，新界的士落期收费加至23.5元，大屿山的士落期收费加至22元。的士商会说，近年保险和维修费都大增，对当局决定落期收费加3元的水平表示失望， 又說由於收入減少，難以吸引新人入行，商會已經累積減車租達到五成，質疑政府沒有正視業界面對的困難。2016年淘大工業村迷你倉四級火，兩名消防員殉職，死因庭裁定兩人死於不幸。死因裁判官讚揚兩人展示擔當，體現消防員英勇精神。死因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消防處全面檢討內部信息傳遞機制，並應該要求所有在前線指揮處理三級或以上火警的消防長官需恆常修讀火場管理及督導課程，屋宇署就應該積極考慮發牌規管經營迷你倉。已故美國普普藝術家安迪華河創作的一幅瑪麗蓮夢露肖像畫作，在拍賣會上以破紀錄的$19,500,000，折合超過153,000,000港元成交，成為歷來拍賣價格最昂貴的當代藝術品，亦是美國藝術家作品之冠。畫作在1964年創作，名為《槍擊瑪麗蓮夢》，槍擊瑪麗蓮鼠尾草藍版，以已故荷里活女星瑪麗蓮夢露作為創作靈感。畫作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接受競投，開價4分鐘就成交。佳士得形容畫作是現存最稀有，亦是最卓越的圖像作品之一，早前預計會以$2,000,000成交，雖然最終成交價比預期略低，但仍然打破紀錄。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明日早上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27度，吹和緩東南風，漸轉吹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下周初氣温稍低。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几长噶。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在彩虹交汇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这一段车龙排到去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还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这一段慢车的龙尾是排到落去红梅谷路近新翠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这一段还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兆安苑。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油田东路多车的龙尾去到锦田公路交界。最后提一提大家，何文田山道爆水管跟住永安台这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忍让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郭生你好， 康文署要迟一个礼拜先开泳池咧，即系不满咯呢样嘢。呢个疫情都唔系今年啦，已经迟到两三年，我仲谂住准备去游水。 苏生你好， 啲市民咧，佢应该理智去谂件事，唔通林郑话听日开只系开到咩啦？人哋真系开唔到咁啊，最终咧康文署整好晒配套啊，请晒救生员先可以开啊嘛。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 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紧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演出嘅門票啊，被炒賣嘅情況啦。咁大家覺得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梁先生喺度，梁生你好， 梁生係， 係你好， 係請講。 係頭先咧有你有一嘉賓啊，姓謝嗰位嘉賓咧就話實名制咧就幫助不大。其實我又覺得唔即係冇乜可能係咁啊，因為我記得咧，應該幾個月前咧，旅發局搞過一個咧，又係演唱會，亦都有相同嘅男團出現，當時係實名制嘅，咁 跨年嗰個嘅演出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當時其實實名制啦，咁啊又唔見有炒風出現，即係有人攞啲飛出嚟炒，根本就冇得炒，即係炒唔到啦。咁我又唔知點解啊，各位謝先生就話啊幫助不大。 因為他就關注有冇可能容許啲買到飛嘅觀眾去到轉讓。 啱啊，其實佢有講，你哋收尾之後有個聽眾仔，其實好似買機票咁啫嘛。嗰位謝先生就話啊，我買咗係我嘅，咁你買機票都係買咗俾你自己用啫嘛。咁你冇可能話啊，我而家唔用啦，我俾個仔用，我俾個女用，咁冇問題，你可以俾，咁你咪俾翻個航空公司咯，咁佢咪再買翻出去。你咪再行去買咯，其實就好似而家嗰啲檢疫酒店啫嘛，你嗰啲飛用都係噶，都係要實名登記噶嘛。 嗯嗯， 咁你有冇得炒啊？ OK， 好啊，多谢晒梁先生嘅意见啦吓，咁都系认为咧，如果即系买咗飞要去唔到嘅，都系退翻俾主办单位啦，一啲咁样嘅建议啦吓。咁又问一问呢位议员点样睇咯？电话旁边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啊，刘国芬你好。 喂，你好啊，大家 好。你好， 你又点样睇黄牛飞呢个问题啊？咁啊，好多人都倾紧呢个实名制，又系咪一个出路呢？ 其实咧，黄牛飞呢个问题咧，好似每到一个时候咧都会讨论。我记得对上一次咧，民政局咧都喺2018年嘅时候咧出咗四个方向嘅招数嘅。咁但系似乎我哋讨论咗一大轮之后咧，都冇一个真系落实嘅行动。咁啊，即系今次即系 Mira 嗰啲又即系见得到个炒飞嘅现象啦。咁我觉得其实政府真系要做啲嘢，而我亦都觉得今时今刻是一个好的时机呢，是去推动实名制的。因为即是大家都见得到啦，其实而家即是我哋都要做一啲嘅疫苗通行证㗎嘛，啱嘛。咁都要有啲嘅即是记录啊，或者去入场地之前去要去扫嘅。咁所以之前有啲会担心私隐嘅问题又好，或者有啲会担心啊，究竟用实名制嘅时候入场咪用好长嘅时间呢。咁其实而家已经系即是一路都有啲嘅即是疫苗通行證係做緊嘅時候，我覺得係可以同步咧，係即係同步去推行呢、這個實名制嘅。另一方面，我哋諗諗啊，如果喺第五波初期嘅時候，張敬軒演唱會都曾經即係發現有即係人中招嘅嘛，啱唔啱啊？咁如果當其時都有一啲嘅即係實名又好，或者追蹤嘅口，都係有得幫助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要做實名制咧，而家呢個嘅時機咧，是最好的。咁我亦都睇業界似乎都唔係咁反對，只係覺得啊技術上面點樣可以配合做好佢嘅問題啫。 咁但係你點樣理解即係2018年政府提過實名制嘅建議，到而家都未落實，咁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呢？ 其實我理解就係當時可能政府推四樣嘢出嚟啦。第一就係嗰個內部認購嘅比率，即係希望即係要調低。 咁例如你搞四場以上嘅話，就由八比二調到去七比三啦。 嗯。 咁另外就啊講緊即係希望可以涵蓋埋即係醫管啊、紅館啊，作為一個炒皇后嘅即係打擊嘅場地罰則啦，即係修改呢一修訂呢個啊公眾娛樂場所嘅條例啦。咁第三就係加強罰則同埋一啲實名制嘅。當其時可能即係四樣嘢一齊推出嘅時候咧，係可能業界似乎都幾大反彈同埋即係有一定嘅阻力。咁即係包括係可能一啲嘅私隱嘅問題啦，包括佢覺得啊，因為而家唔少飛其實係俾咗啲嘅贊助商，或者甚至乎其實有啲表演嘅單位咧，係用飛咧代替佢錢去找數俾一啲可能例如幫佢哋搭舞台啊嗰啲人嘅，又或者其實係嗰、那個技術嘅問題，咁所以種種嘅原因咧，令到似乎2018年討論完一輪之後咧，都寸步難行。咁我覺得其實黃牛嘅問題又好，其實都係兩種嘅啫。一種其實就係夠唔夠供應，第二種就係有冇炒飛嘅現象。我哋其實今次可以未必咁貪心，即係一定要四樣都同時一齊做曬。我哋係咪可以行得一步得一步，先趁呢個機會做咗個實名制先呢？其實我哋睇翻喺之前西九亦都有個跨年嘅演唱會，當時啦嗰個係得3000嘅觀眾嘅啫，嗰時都試過一個實名制嘅。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可以逐步，即係透過一啲經驗累積，佢推行出嚟咯。 嗯，头先我哋都讨论到咧，就系如果行实名制嘅话咧，咁究竟容唔容许啲买咗飞揸住飞嘅观众去到转让咧？你点睇啊？ 讲真，其实就算即系当然啦，而家我哋都知道，喺唔同打击黄牛嘅时候，嗱，红馆、医馆冇得打击啫，其他场所会有得打击噶嘛？咁可能都会有啲唔同嘅招数去炒黄牛，例如喺网上面放出嚟，佢唔系话直接將飛係炒高佢嘅，佢話將飛另外就買啲紀念杯啊，或者買個即係一啲紀念品，跟住用個紀念品去收錢嘅。咁其實個方式係好多嘅。咁但係個問題，我覺得呢啲嘅障礙唔等於政府就因為有障礙而係即係一步都唔會行嘅。咁當然你話會唔會有啲真係本身去自用，臨時可能要開會或者有啲嘅安排而要轉讓，咁我諗其實都可以有啲嘅機制去點樣去即係處理可能一兩張飛嘅轉讓係網上登記又好，或者係賣翻俾有關嘅主辦機構又好，政府嘅單位又好，到時由佢哋再分配翻出嚟，咁我覺得係可以有啲嘅方法去處理，咁但係可以揾一啲嘅場去做一啲嘅試驗嘅，總好過現在都係即係一步都唔行咯。 嗯。 咁即係话依家我哋呢就应该集中精力做好同埋落实好一个改善咗嘅实名制，係咪应该咁样呀，去试下睇个效果点样。 我哋諗下啦，其实2018年上一次民政局即係嗰几个方向话即係打击黄牛，到今天似乎都未有寸进嘅时候，咁我哋其实应该正正藉住而家即係疫情下嘅一啲嘅新嘅常态，善用科技去即係先行點樣去做好實名制先，呢個係實施實名制嘅最好時機嚟，我覺得。 好，好啊，唔該曬劉國芬，多謝你， 唔該你啊。 係劉國芬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傾下。我愿再 度揭幕我口与地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开麦真系好正噶， 系好正，唔止可以开麦，仲有制作资助。 系啊 ，CIBS 真系好正噶，资助你租录音室，仲有居马费，申请 CIBS 系机会难得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46，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加福村福乐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啊，大气立啊，我哋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一啲嘅一啲嘅招标问题啊，咁啊，政府要做一啲嘢咧，咁都好多嘅工作咧，可能都要去靠一啲嘅私人市场嘅帮手啦，咁就用一个招标嘅方法去做啦，咁但系咧就招标咧，其实就睇下系咩标啦，咁有啲嘅标书，有啲嘅标书咧，可能就系一个价低者得嘅一个标书啦，有啲咧可能都系一个嘅混合式嘅方法，譬如系一个有计分啊吓，有计佢一个嘅价钱啦，再加埋佢个嗰个质素啊，咁去决定咧呢个一啲嘅政府合约咧，系咪判俾某一啲嘅私人嘅供应商嘅咁？咁但系咧就近排咧就有一位议员咧都系关注到咧呢个政府嘅招标制度嘅问题啊，都认为咧其实而家都出现几多系价低者得嘅一个情况出现啦咁，可能即系佢个承建商吓落标价钱越低咧，中标机会咧就越高啦咁，咁会唔会影响到呢啲嘅项目嘅一啲质素咧？于是咧就喺立法会提出一个议案咧，就希望改革咧政府嘅招标制度啊。 其实咧就我睇阿谢伟全提出嗰、那个。改革嘅招標制度咧，就即係佢當然個目的咧，就係提速、提效同埋提量啦。咁其實佢分兩部分，一個就係點樣去改變嗰個價低者得咧，做將貨就價嘅問題。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機制嘅改革。我哋或者聽下佢點講。 就請嚟咧，就係今次提案嘅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議員謝偉全啊，謝偉全你好。 系，周伟全， 好，可唔可以都讲下你呢个提案嘅背后嘅谂法咧？系咪觉得而家政府嘅招标制度有啲咩嘅问题咧？ 其实咧，嗱，招标制度咧就一般，头先都讲咗两个因素考虑，第一即系本身有个竞争咧，咁、那个价钱咧呢方面咧系一个考虑，咁另外就系话嗰个技术同埋嗰个质素嘅要求啦，咁所以有个相信风嘅。呢個制度嘅而家，但係咧就好多時候咧入得圍嘅，佢可能喺技術方面啊等等都係達到一個即係基本嘅要求啦。咁大家嘅相差咧可能少啊，咁變咗大家睇就話，咁就喺個價錢方面啦。咁價錢方面咧就係、是、過往嚟講就嗰個越低價咧、那個分數就越高啦咁樣。咁但係呢樣嘢造成咧就有個問題咧，割喉式嘅。入標價，尤其是而家我哋遇到個經濟環境啊，同埋即係過去呢兩三年啦，黑暴啊，同埋個疫情嘅問題咧，大家都即係希望攞到即係呢啲方面嘅一啲項目啊，咁所以咧就業界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咁啊，其實呢個問題咧就係好多地區都有嘅，但係咧大家都採取一個做法咧，點樣喺質素？同埋嗰個造價方面攞個平衡咧，咁就有即係我都會覺得係有啲不正常嘅低標價，即係喺好多地方，包括我哋附近啦，一啲國家都係杜絕咗呢啲不正常嘅低標價。咁你點樣定個不正常嘅低標價咧？就一般嚟講，你出標嘅，你心目中都有一個叫做合理嘅價錢啦嚇。咁任何即係。距離呢個合理價錢太遠嘅時候咧，無論高同埋低咧，其實都係有問題嘅。如果冇合理解釋咧，呢方面係做唔到咧。其實我點解即係今屆開始我提呢個議案咧，最主要咧，因為就算後任特首咧都講點樣提升香港競爭力嘅。咁呢方面咧，你競爭力要有人才啦。咁而家我哋面對咧就係人才流失同埋咧人手不夠呢個問題咧，咁所以我喺度諗嘅亦都分析咗過去我哋業界喺呢方面咧遇到嘅問題，而家亦都好嚴峻，就係人手唔夠，人才流失，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即係嗰個造價方面咧就即係因為競爭而不。合理地低，咁啊變咗啲年青人入行咧，覺得哇，唉咁嘅人工，尤其是喺私人企業嚟講，工時長，人工又低， 咁有一批咧，政府一請人咧就入咗去政府，因為入政府嘅人工啊高啊嘛，相對。咁另外一批咧就基金組嚟理由咧就變咗考慮咧，不如轉行啦。咁呢個咧其實我哋未來咁多呢個工程基建去做，如果係冇呢個人才咧，我哋係做唔到嘅。同埋咧就係、是、如果係揦西咁做咧，變咗個質量出現問題咯。 嗱、你頭先就舉咗好多問題啦，或者我哋逐步講啦。頭先你都講到咧，即係關於即係個招標制度嘅問題啦。嗱，其實政府如果一啲嘅招標係要價低者得，咁啊當然就為咗去到善用公帑啦，希望用一啲平啲嘅價錢買到一個服務啦。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嗰個嘅項目都需要有一定嘅技術嘅要求。頭先你都講啦，但係如果嗰個入標者佢已經符合到基本嘅技術嘅要求啦，即係譬如兩個競爭者咁啦，兩個都符合到基本嘅要求啦，咁一個貴啲，一個平啲，咁作為政府招標就梗係要個平啲噶啦。咁如何去到證明你所講嘅招標制度仍然都存在一個即係過頭式啊，甚至係即係質量差個問題呢？ 其實有一個即係我成日提一個好簡單，如果有關呢啲譬如話一啲專業嘅服務啊，做設計啊、監管，如果政府用自己嘅人去做嚇、可以噶，咁佢係需要幾多錢呢？咁呢個好簡單嘅啫，即係你一定會做咗個價錢出嚟，佢哋去立法會攞錢，亦都係基於咁嚟去定噶嘛。咁如果偏離呢個太低啦。咁一定有個理由，係咪因為佢諗到啲方法，因為個技術或者用創新嘅科技咧可以做到咧？咁呢個如果解釋到咁梗係有理由嘅。如果唔係嘅時候，呢樣嘢會唔會係話，我壓低個價攞咗先，然後先慢慢諗即係去處理？咁變咗咧，就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將貨就價或者將人就價啦。譬如話你頭先講，佢技術係達到嘅，佢提交嘅人係 OK 嘅，但係佢。嗰、那個人擺幾多時間心機落去呢？呢、這個係有質素嘅人或者有經驗嘅人，你好難控制。 咁呢個就係政府部門要去到監管把關嘅地方嚟喎。 嗱，呢度咧就會出現咧過去咧一個惡性循環，因為驚呢方面同埋即係去考慮嘅質素咧，政府不斷加人咧就去監管、監控，同埋有好多程序手續要跟。咁呢樣嘢咧，就令到咧，就係、是、你如果留意，就算簡單喺即係日常，你見到馬路做工程咧，你發覺咧做嘅可能兩三個，但企喺旁邊睇住嘅可能係四五個。咁其實呢方面咧，造成一個惡性嘅循環。因為專業嚟講，本身佢係有個責任，亦都有個水準喺度嘅。咁如果你係太多人去監管嘅，係咪需要咧？因為佢自己本身要符合翻呢、這個即係佢個責任咧。咁呢方面呢其實係而家我哋遇到一個問題，所以公務員呢亦都係非常個膨脹得好快呀呢樣嘢。咁你話喂我哋着重監管，其實我哋最終呢我哋市民希望呢個結果走出嚟係有質素，係即係喺合理嘅時間完成，呢個係重要㗎嘛。就唔係話你即係淨係着重我走個程序，喺呢方面呢平係咪一個合理嘅平。 嗯， 即系呢个我觉得咧，呢个制度嘅改革系要从呢个方向，所以我提出咗系其实有八点嘅。 Okay, 不如阿戴希立同你倾下先。 嗱，阿谢伟全啊，我首先咧想搞翻清楚你成个思路咧，就系话你依家就担心咧价低者得，即系啲所谓割头式入标咧，就造成将货就价、将人就价，就结果质素又唔得，人才又流失啦。咁如果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同埋頭先講咧，因為政府又要睇實曬咧，就搞到啲程序越嚟越複雜，所以你最關鍵嘅問題咧，你就覺得要考慮一個叫最低合理費用，要制定呢樣嘢。但呢樣嘢咧就唔容易做喎，因為點樣先為之係一個最低合理費用，而説明嗰個價低者得咧，其實係割頭式。咁呢個你點做出嚟咧？ 嗱，其實咧就頭先我講咗咧，第一就係如果你需要一個專業嘅服務嘅時候咧，政府本身用翻自己聘用嗰啲公務員咧，同樣資格同埋嗰個年資嘅係嗰個人工係幾多咧？ 因為你一定係計算咗第一就嗰個 man hour， 即係有幾多時間嘅要。咁呢個做法，另外咧就本身嗰個入標有個競爭性喺度嘅。如果競爭性咧，有啲地區咧可能係即係刪除咗最高最低，然後咧嗰、那個即係平均係咩價錢咧？咁亦都係一個做到一個所謂一個顯示，其實大家點睇呢個工程或者呢個服務咧，嗰、那個價錢係點樣？咁呢兩樣嘢其實就可以係作為一個參考咧，然後就定咗，哇！呢、這個會唔會偏低咧？即係所以我哋叫做即係不正常嘅低標價咧咁樣。咁不正常嘅低標價或者高標價咧，其實你都要俾機會去解釋點解。咁呢方面咧，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可以做到，即係每個項目嚟講咧，唔係一個肯定某個數。但是一個範圍來講呢，我覺得是可以定到的這方面。咁另外我仲有提嘅，即係好多時候呢政府招標呢嗰啲條件呢就將所有風險擺咗喺對方。咁擺喺對方唔係唔好，但係喺某個程度應該反映返呢佢嗰個承擔呢個風險呢，佢可能都係有一個嗰個成本喺度嘅。咁呢方面冇可能係唔出現到呢個成本嘅，咁呢啲咁嘅條款呢係咪應該係咪唔對等呢？譬如話而家其實疫情有好多時候都碰到㗎，有啲服務嘅你要提供幾多人俾我，你每個人即係可以係即係因為生病可以有幾多日嘅假期，但最近你嘅疫情嚟講呢，如果你係緊密接觸者，你中咗招，其實你係放病假㗎嘛。咁呢啲條款呢，第一你派少咗人，我要罰你錢，另外呢佢又要支付呢啲即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嘅時候呢返唔到工嘅嗰啲人工。咁呢啲咁嘅條款呢，其實喺考慮個招標嘅時候係咪應該考慮一啲特殊情況呢？咁另外即係保險啊，各方面都係一個問題。 你仲有一分鐘到時間啦，你個提案呢仲講到話希望呢啲嘅招標採購嘅一啲條款呢係要更加著重創意同埋創新啊，即係詳情係點呢？ 其實呢樣嘢呢就係、是、你著重唔係個價，單單個價，即係如果佢有啲創新，就先講呢創新嘅方法呢係做到令到呢樣嘢即係可以話快咗，同埋呢質量保。 但點樣去評分呢創新呢樣嘢下有幾新 咁樣。其實呢個問題呢就係、是、每一單有啲唔同嘅，因為你要提個提案出嚟嘛，即係你譬如入標嘅時候，有啲而家佢哋著重你有咩方法可以係譬如個工期點樣做係可以令到佢個工期係短啲呢？咁其實呢方面佢要提呢個即係做法出嚟。咁你評審啲人對呢方面係專家嘛？咁咪喺呢方面可以認為可唔可行咯？ 好，好唔該曬謝偉全，多謝你嚇。謝偉全咧就係立法會建測規員嘅議員嚟㗎。今日節目時間夠啦，拜拜， 拜拜。